版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其实说到健康啊，大家可能提到这个肾病啊都有点害怕哈，因为这个肾呢可不能够小视哈，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排毒的器官，那如果它出现问题的话呢，你整个的身体呢都会紊乱哈，都会出现危险。 那这个我们中医里面讲那个肾又是先天之本， 是的， 你如果连这个先天之本你都丧失了， 哎， 那对我们这个生理啊还有健康啊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嗯，但是很多的这个病啊，无论是心脑方面的疾病还是说糖尿病等等，它的这个并发症当中的可能都会影响肾啊。但是肾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如果你过分的去吃药或者说治疗不太对的话呢，会雪上加霜，会更加伤害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就说想保守来进行改善哈，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谈到这个肾，你看从现代医学啊，它有两个之最， 嗯， 一个肾脏它所承受的压力是全身最高的， 嗯， 第二个它所这个流动它的这个血量也是最大的，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些血液有5到6分钟啊就要从这个肾脏走一遍。 嗯， 那咱们老说这个血液呀，它是一个运输营养、运输氧、运输激素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大家想一下，全身这么多的这些液体代谢，我们说60%它都是液体。 嗯， 这些里边的垃圾通过哪排泄？一个我们是通过汗液，分泌出去了。一个呢就是血液流经我们的这个肾脏肾小球那个滤过膜，把我们的肌酐、尿素、氮、尿酸还有这些不必要这些废物，就是我们说血液里边的这个垃圾和毒物，通过肾脏排出去。 嗯， 你看一个人肾脏出了问题，肾主黑啊，他的脸色都是黑的， 对， 还要么就是这个浮肿很麻烦。 嗯， 还有一个肾脏它有一个特点呢，生理特点呢，就是在我们说这个免疫细胞不是有固定的免疫细胞和流动的免疫细胞，就是固定的免疫细胞就是在我们各个脏器啊它都有这个免疫细胞存在，但是肾脏呢它这个器官呢它免疫细胞呢它没有这个驻军，它都是流动的，靠血液这里边的比如说淋巴细胞这个 B 细胞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白细胞、粒细胞、吞噬细胞血流动来给它产生免疫。 嗯， 这样的话大家你看有一个现象，就是得了肾病给人一种感觉很麻烦。 嗯， 其他的脏器我们通过药物调理，再通过我们免疫的这个修复能力我们就得到康复了，可是肾脏它就会很麻烦。 嗯，确实得了肾病以后啊，每个人的精神负担呢都会非常的重哈，同时呢经济负担呢也会非常重啊。我这儿呢有一个病例，也是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写了他的感受哈，也是引起我的注意。这位朋友呢叫做段连荣， 他一年前他开始呢就是服用了金蝉花啊。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原来是一个肾病的患者，而且呢腿肿啊已经很多年了，潜血是三个加号，蛋白是三个加号，微量的蛋白正常人应该是0到31哈，但是他却高达525。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去到医院去检查，当时这个医生啊看到他的化验单都大吃一惊啊，就跟他说你得赶快住院，说不然就得透析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想了，你说这个住院的话确实费用呢他说他也承担不起啊，另外呢这种治疗他前途未卜，也不太知了。关键是他在这个时候发现了这个金蝉花，而且呢他也知道金蝉花呢对于肾病啊是有一定的这种改善作用的，于是呢他就回家呢开始服用金蝉花。那三个月以后啊，他去同一家医院呢去做化验，结果出乎呢医生和他自己的预料，就是他的微量蛋白由原来的525下降到了111，加号呢也就几乎没有了，当然还是有点高啊，但是下降的幅度呢是非常大的啊。当时医生就问他说你吃了什么药了，然后呢他呢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回去以后呢他还接着吃这个金蝉花啊。他认为呢这样的保守治疗他选择是比较正确的。住院检查呢不说费用多少吧，他怕呢伤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呢他就再一次坚持呢来服用这个金蝉花。然后一年以后他说现在呢整个的身体状况呢都恢复了正常，而且到医院去检查呢他的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所以呢他现在是把这个金蝉花呢誉为叫做这个生命之花，救命之花哈，他也是非常的依赖。其实从这个典型的病例来看，当然他还没有发展到透析那个地步哈，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不去积极治疗的话就很危险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金蝉花啊，有了这么一个特别好的效果。那这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让他达到了身体恢复健康了呢？ 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啊，那就是说他也是歪打正着，用这个方法，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 他也是听我们的节目。 哦，听节目。你像这个自古以来我们说像这个中药啊，蝉花它在临床上都是按一些这个医学典籍所载用的，用于这个小儿科、妇科、眼科以及一些内科疾病这个治疗。然而就是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证明呢，蝉花对于这个慢性肾脏病它有这个独特这个疗效。你像这个上海的这个陈一平教授，上世纪这个80年代，他就在国内开展了什么呢？他是用这个冬虫夏草来治疗这个慢性肾功能衰竭这个研究，并且今天我们去查这个文献和这个科普报道啊，都取得了比较这个令人振奋的这个研究成果。那么到了今天呢，就是冬虫夏草作为这个滋补强肾的这个名贵中药，以及它在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这个有效药物呢，它的疗效呢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天然这个冬虫夏草它生长这个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呢产量有限。由于这个你看经常我们看新闻过度的采挖，这样呢导致这个冬虫夏草这个资源被破坏，加上这个冬虫夏草这个名声大振，这样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有一段一路这个飙升。当然从我个人观点来说，我觉得吧，那炒作是个有炒作这个嫌疑，炒作的有点 夸张 了，夸张了。你只有科学的应用它，把它用准那才对。所以这个就有人把它称为这个软黄金，这样呢就大大的就是限制了它在这个临床的这个应用。所以你像这个在探索寻找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替代品这个过程中呢，你像这个陈一平教授以及他领导的这个研究团队啊，根据冬虫夏草这个生长这个性质和这个药理成分，那么像上世纪90年代就创造性的将目光 投向什么呢？和这个冬虫夏草同属虫草这个重生药用真菌这个中药缠花，进行了这个缠花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以及其他多种肾病这个临床以及这个实验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作用。 嗯， 那你像这个作为一位这个食用菌啊，药食同源的一位中药来说，缠花呢，它这个从这个药物这个性味来说，它属于这个苦寒，而且没有毒，况且这个医记这个记载啊，小儿都可以食用。那么古医籍这个记载呢，它这个共同那个蝉蜕就是那个我们说树上那个蝉蜕下那个壳， 嗯， 这个壳它在中药里面有什么作用？它有这个疏散风热、定惊、解痉，就是明目透真、滋补强壮这个功效。你像这个蝉蜕，它用于治疗这个外感风热、针出不畅、目赤肿痛以及小儿这个惊风夜啼等等这些病症。那而且在这个肾病治疗方面呢，它其实是没有这个明显的记载。那么通过对这个缠花和这个冬虫夏草进行这个认真细致这个研究比对，那么你像这个陈义平教授就发现啊，他这个缠花和这个虫草呢，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缠花与冬虫夏草呢同属重生药用真菌，那你像这个虫草呢，它这个寄主呢为这个虫草蝙蝠蛾幼虫，那这个缠花呢它为这个缠若虫，它的寄主呢虽然不同，但它这个形态与形式方式呢都这个特别的相似。你像我们说这个虫草酸、腺苷以及真菌多糖等等啊，它是组成冬虫夏草的这个主要功能成分，那么它的含量呢高低是衡量冬虫夏草质量的这个主要标准。那这个研究数据就表明了，缠花中这个腺苷含量是冬虫夏草的4倍，虫草酸呢它也是高于这个冬虫夏草，真菌多糖成分呢与这个虫草送的这个含量呢，它和冬虫夏草是一样的。那你从这一比较，你就看缠花的药用价值它其实是要比冬虫夏草有优势的。 嗯， 你像第三点啊，我们说现在中药都不是说有这个铅呀、砷呀、汞啊，这个有时候容易中毒嘛。你像这个缠花中它这个重金属砷和铅这个含量呢，它要比这个冬虫夏草低，就是说就没有检出来有这个汞和这个铅，而且1000多年来啊，医学这个典籍中也记载这就是说缠花比冬虫夏草更具有这个安全性。前面我们不是讲过这个连小儿都可以吃吗？ 嗯， 就说它这个铅和汞啊、砷啊这些含量，它几乎就没有这个研究有比较出来的。就是说随着研究的这个深入以及临床应用这个普及，根据这个缠花和冬虫夏草这个药性特点，你像这个陈义平教授呢，他就进一步总结了冬虫夏草和缠花的各自的临床这个适应症。你像冬虫夏草，它这个性味甘温，一般呢它用于这个脾肾不足并伴有这个肾阳虚的这些患者，那么对这个药毒伤肾或者这个湿热津饮导致这个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以及这个浊毒内拘氤氲化热这些患者呢，难免有这个骤热增毒的这个问题。那缠花它这个性味甘寒，其味甘入脾益气，气寒入肾养液，所以它能益气养阴，补脾益肾，强体健身，这样呢就具有这个健脾之生清浊这个功效。同时呢能帮助这个肾，我们说肾主这个封藏作用嘛，能帮助这个肾脏的藏这个肾气，对尿路感染啊、 通风性肾病啊，药物性这个肾损害啊，导致这个肾小管间质病变、肾纤维化，还有肾功能不全，以及这个湿热症呢，它这个是比较适宜的。 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冬虫夏草和蝉花，它是个属于这个不同的性味，那么在对这个肾病治疗方面呢，可以说是它是相辅相成的。 嗯， 那目前来说，蝉花作为这个中药来说，它治疗肾病主要在这个肾慢性肾功能衰竭之这个肾虚湿热症以及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肾小管，包括我们的间质，比如说像你刚才说这个潜血啊、蛋白质啊、贫血啊这些损害呢，或者在中药复方中使用呢，这个蝉花呢，它能起到保护我们这个肾功能抗肾纤维化这个作用。 嗯，所以刚才呢我说的那个例子啊，就是段连荣，他原来有很严重的这个肾功能方面的疾病哈，后来他选择了用金蝉花来进行改善。我记得他在写的他的那个反馈当中还提到，当时呢医生问他怎么能够改善的这么好，然后他也没有多说，但是呢他说我心里有数，我心中有底，说让事实说话吧，说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因为第一时间我选择了金蝉花啊， 所以看来他 还是了解的。 我只能说他在关键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关键的方法。 嗯， 你看我们说那个古遗迹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由陈竹安、李增志、陈一平，这都是研究员啊，他们编著的这个金蝉花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 嗯， 你像这里边呢就有这个蝉花用于治疗肾病这个研究。你看目前来说，蝉花复方治疗慢性肾脏疾病这个临床研究呢，你看对于这个它都适应哪些肾脏疾病啊，你看药物性这个肾损害，还有慢性间质性肾炎，还有这个金蝉补肾汤治疗慢性间质性肾炎的这个临床研究，心液体肾炎、慢性肾盂肾炎，还有这个免疫性这个肾病，你像 IgA 肾病，再有这个局灶性阶段性肾小球硬化、糖尿病肾病、尿路结石，还有这个肝燥综合征，再有呢抗心磷脂抗体综合征，这些呢全部都有临床观察和这个文献报道。 嗯， 所以他你看这个时候他选择这个非常非常的正确。 是的，而且我也注意到您在介绍这个蝉花的时候呢，总是愿意和冬虫夏草呢做比较哈，因为这个金蝉花它本身也是虫草， 它本来就 是 属于虫草类的、 啊、对，但是冬虫夏草呢好像名气更大，大家觉得哎呀它是个高级的营养滋补佳品，但是其实金蝉花呢从记载来讲呢它是非常好的啊， 它要比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从这个时间上记录、蝉花要早于这个冬虫夏草， 但是后来呢大家可能对它了解的并不够，但是通过您的这个比较，我觉得它不仅呢跟冬虫夏草呢有同样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比它更有优势哈。 没错，大家要去学习这方面的文献的话、可以去有这个古艺集出版社，有这个就是说刚才说那个陈竹安研究员，他写了一本金蝉花实现一个民族健康伟大的梦想，哎，这本文献里边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它的应用的作用哈，也可以免费的领取我们金蝉花的应用者实用小册子啊，大家可以来这个领取。另外我们在5月17号啊将举办的金蝉花适用人群及应用方法的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那么当然了由于名额有限，我们只限30人参加，所以呢大家8点半之后，无论是您免费领取这个小册子还是说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都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 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说到金蝉花，现在很多人呢对它是越来越了解了。现在又是一个互联网的年代哈，所以你打一个金蝉花三个字，它所有的信息全出来了。我刚才就看到说，有些地方哈，为了让金蝉花呢可能替代这个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被视为软黄金比较贵嘛，所以说来代替它来吃。但是呢就到什么地方去挖来就吃了，说是金蝉花，然后吃了以后呢得癌中毒了。所以这个说是金蝉花，可不能够任意到什么地方都去啊挖来就吃的。 是的，就是说我们这么说，蝉花有多那么多的生物活性成分，也有那么好的这个保健作用。那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别听我们这么一讲，明天哎呀赶快到药店就去这个把这个虫草这个药我泡水喝，我去这个吃。它任何东西我们都是叫讲科学。那你包括我们说它是食用菌，食用菌你是要通过食品的工艺、食品的卫生、食品的有效这个成分，通过工业这个技术这个生产环境，你才能生产出这个合格的这个食用的东西。你看现在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就去买一味这个中药这个蝉花，你去这个吃，你不做相关的这个配伍的话，那完全有可能中毒的。那我们说你如果要去用这个食用菌，那现在除非是通过这个食品国家审批过的，哎，它发酵成这样的粉剂的这种东西，你才可以去食用，要一定要有它这个安全性。 是，你说别说这个金蝉花了，一般的蘑菇哈，有些人说我到这个山里边哈挖蘑菇，你要吃的不对的话还中毒呢。另外冬虫夏草的话，大家也看到电视一些广告哈，你要是这个不做任何的这个处理的去吃的话，在里边什么重金属啊等等的哈，都会对身体有效，而且没有那么好的作用，所以呢都要用现代科学的萃取的方式呢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金蝉花同样是如此。 那是你这个蝉花它在南方称为南方这个冬虫夏草，你看在我们国家云南、广东、四川、福建、昆明、江苏啊，这一带它民间呢它有食用这个习惯，但人家是这个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你包括他们这个菜肴里边，它有这个什么蝉花老鸭汤啦、蝉花这个土鸡汤啊，还有这个蝉花这个参汤啊，它用包括什么跟乳鸽这一块一起这个加工， 是 那样可以有这个习惯。我们不能说听着好就去赶快那个中药这么下煮，那样会出问题。 所以有事情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咱们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